翻到老饼话当年咁啊，啊最冇资格讲我啊！ 啊，你真系晒命啫！ 冇错，系一个最年轻嘅 ，OK 啊！ 青年人， 吓咁啊，交翻个波俾你哋啦！咁啊，好似系讲戏院啦，系嘛？咁啊，其实我呢个年代咧就睇戏都好少系好似以前咁啊大戏院噶啦。 唉，而家 咁啊，当然啦，喺个录音室入边嘅咧，咁除咗我大卫之外咧，咁亦都有阿杜比啦 吓。诶，你哋好。 啊，咁啊，同埋阿辉哥啦 吓。诶，各位好。 同埋阿迪啊。 系，大家好啊。 都系位嘉宾嘅。 诶，有嘉宾啦，唉。 喂，大家好啊。 系，冇错啊，阿钟女啊，做娜都喺度嘅吓。 喂，咁咧呢度最有资格讲，最有资格讲嘢嗰个咧就坐喺隔篱嗰个啦，系嘛？ 边个啊？你要讲。我是边个啊？ 啲后生，后生嗰啲咧都有啲见地嘅。我头先咧即系开麦之前啊，听佢讲啦，佢话喺电影里边揾到电影院。喂喂，边套戏啊？喂， 喂，我咧 旧电影院啊。 我个人咧就唔系咁高尚，我睇色戒，色戒都系啊。 高尚电影嚟噶，大佬，好深奥噶。 除咗睇阿朝伟嗰个嗰个小鸡鸡之外咧，其实嗰度有个好神秘嘅戏院出现过，嗰个叫平安戏院。平安戏院有乜特别咧？ 我以为事实上有冇保险噶？我以为平安保险啊。 平安保险俾人 cancel 嘅。平安戏有乜特别咧？就系上海、澳门同香港都有，以前啊，不过而家上海我拆咗。之前咧，色戒拍嗰度，其实嗰个叫国泰戏院搭国景出嚟嘅啫。但系如果讲到话上海、澳门、香港都有平安戏院，我哋可以问一下你啊，澳门通啊，辉哥。 话辉哥，平安戏院澳门边得？在澳门边得嘅？ 我谂而家 个 location 出嚟啦， 即系平安戏院就系而家澳全澳门最多人流嘅集中嘅地方。呢个系唔净止话强国人即系喺度聚集，即系呢个系变为已经国际性嘅，即系人喺嗰度即系汇集嘅地方，包括我哋好熟悉嘅宾记啦，系咪？ 即澳门嘅市中心啦，即系边度得啊？ 唔系，即系邮政局嗰、那个，我哋以前叫喷水池，即系正式嘅名就系叫议事亭前地， 即系个广场。因为咧，佢啲葡式同埋西班牙式嘅城市设计咧，梗有咧就系有一个咁嘅前地一个广场嘅。啊！啲西班牙嗰啲嘢又有啦，葡萄牙式嗰啲又有啦。咁嗰度咧就以前叫议事亭前地，所以咩叫议事亭咧？ 而家都系， 即系立法会，即系从前葡萄牙嘅立法会。个葡文我就唔识啦，不过写个字咧 ，senate 嗰个字 ，senate 嗰个字咧就似呢个议会嘅意思嘅。咁啊喺嗰度咧睇正议事亭呢、這个议事亭即系澳门嗰个立法会隔篱，以及咧。邮政局对面咧有间 building 咧就叫做平安戏院啦。 其实咧，对唔住，我即系想纠正一啲，嗰度唔系澳门嘅立法议会，嗰度系以前嘅澳门嘅市政厅，而家叫做民政总署嘅地方。 哦，市政厅，即系 市政厅， 市政厅。 即系其实系等于澳门以前即系最高嘅，即系唔系权力，系一个即系管理嘅。议会同埋政府机构 系啊个市政厅其实咪即系佢系一个议会机构啦，咁澳门系一个 city， 咁市政厅就系澳门市议会啦。如果大概用今日现代嘅字眼啊，嗱咁咧平安戏院咧，澳门个平安戏院英文叫乜嘢咧？ 澳门平安戏院问辉哥啊 ，Apollo 即系太阳神嗰、那 个。其实咧就冇乜拉更，老实讲，真系冇乜拉更。阿波罗太阳神都冇乜拉加喎，咁我其实咧都唔为意嘅。 唔系，当然啦，我跟呢排我睇咗资料，原来咧阿波罗就唔系太阳神嚟嘅，太阳神另有其人嘅，叫 阿波罗，即系菠萝包啊， 唔系，即系佢系一个阳光咁解。 哦， 系啊，代表阳光，但系唔代表系太阳神。太阳神应该系俄斯啊，阿里俄斯啊，系啦。 哦，咁样， 阿里俄斯，所以 见识见识，孤陋寡闻，孤陋寡闻啊。 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一见到阿波罗咧，啲译名咧就直情译咗做太阳神噶啦，所以佢一路咧，所以我哋一路都阿波罗就系太阳神啦，即系咁嘅解法啦。 嗱，咁咧我咧以前就唔知道咧，佢平安戏院咧，尽管我去睇过戏都有若干次嘅，啊唔知平安戏院咧叫做阿波罗嘅。即係澳門咧，其實第一咧，喺童年喺澳門住嘅時候咧，就唔識英文嘅，更加唔識葡文啦。咁咧嚟到 就算識英文之後翻澳門咧，都未必留意啲咁嘅葡文字，因為第一個串法係唔相同嘅，第二咧都唔知點解嘅。咁但係最近咧睇到一張照片，就先知道咧平安戲院咧就叫做Apollo 嘅。咁張照片咧就話越葡國越兵啊。咁有架依個好古老嘅卡車，卡車即係貨車，拖住碌炮行過。咁個背景就係平安戲院，寫得好清楚，而亦都同時喺隔離咧 ，Apollo 嗰個字 APPOLLO 好清楚寫喺度嘅。咁我要斷定呢張照片咧，就係三十年代後期到嘅。即係你逢係睇啲照片幾時咧，係邊個年代咧？睇兩樣嘢嘅啫，可以話三樣，不過主要都係兩樣。第一衣著，第二除非佢話劇照，冇嘢好講啦嚇。第二啲車。睇呢樣嘢係好難，除非佢話劇照，劇照唔同啦，因為電影裏面嘢未必係真實嘅，咪專登揾架舊車，或者揾架未來設計嘅車，老嘢啊，或者個好似Back to the Future 揾架好即係 imagine 即係點講嗰啲叫嘅嗰啲叫做後現代嘅車，咁另外一件事咧，但一般嚟講，佢用翻最自然嘅咧，就睇到嗰個年代係咩年代啲車啦，咁啊，咁我嘅判斷。就是、約是三十年代，一定不會是四十年代，因為四十年代已經進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咁咧葡國兵咧嗰啲制服同埋啲車咧已經係唔同咗噶啦。 阿杜比興嗰個資料咧相當正確嘅，係根據即係澳門有本半官方嘅刊物，佢哋刊載出嚟，平安戲院係喺1935年2月2日就開業嘅。咁其實平安戲院咧，當時咧就係、是、由我諗係一對叫做雷登兄弟嘅外籍人士啦，就組成嘅聯合兄弟有限公司所擁有嘅。佢哋經營嘅業務呢個所謂聯合兄弟公司咧，當時仲有包括咗另外一間戲院，就叫國華戲院。呢、這個亦都係澳門一間相當古老嘅戲院。而家仲係存在嘅嗰、那個國華戲院嘅現址係未拆嘅，咁依間所謂雷登兄弟嘅公司，仲有一間好出名，即係以前佢經營嘅業務就係有一間叫利維里酒店，即係喺而家新馬路同埋南環大馬路交界，現址係南通銀行大廈，即係中銀嘅支行。即係大西洋對面嗰個位置嘅。 其實咧，澳門咧就好細嘅啫，所以頭先講三個戲院咧，三個戲院咧其實就唔使搭車去嘅，你步行就去到噶啦。國華戲院咧，如果你由平安戲院行去國華戲院咧，即係我睇咧就七分鐘之內咧，即係年 輕七分鐘都唔使啊，十分鐘得啦， 可以去到噶啦。咁而家老咗啊嘛， 有一間戲院全院滿座，買唔到飛可以行過去第二間戲院。 係啦，你可以係。 但你以前咧？是不会说一出戏呢几间戏院做的。澳门有一些戏院呢就好少的，即是不超过十间的，所以不会有超过一间戏院即是同时间即是放映同一部影片 的。有这样可能啦，那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那些敲背。嗰啲敲背即係嗰度菲林咧，可能就只有一套嘅啫。咁咧，我哋要嗱，我哋可能好多人咧都未必咁一定好熟習咧戲院點樣運作。咁咧，通常嗰套片咧喺當時嚟講咧係分成幾節嘅。咁咧，咁你喺某譬如 A 戲院7:30開場，最多人都係7:30噶，食完飯去睇戲啦嚇。7:30開場，咁咧。播譬如《碧血長天》或者係呢個《亂世佳人》啊，咁啊《亂世》播咧，佢播開頭半個鐘之後咧，咁咧就將嗰或者15分鐘咧就將嗰條片播曬啦，第二條片咧係上啦，有兩架放映機嘅嗰啲戲院啦。你如果稍為留意一下啲戲院咧，後邊咧個放映室嗰度咧有兩個窿啊，兩個窗口嘅嚇，咁佢哋已經好熟習。咁咧，因為咧一圈咧嘅菲林咧，未必可以裝曬成套戲嘅。咁而家係點我唔知啦，我唔係電影界人士啊。總之一圈一個圈裝唔曬兩成套戲嘅，咁就會輪流啦 ，take turns 啦，嚇 A 同埋 B。咁啊，播15分鐘或者半個鐘頭之後咧，已經播曬啦嘛，就開部第二部呢個放映機播下一節。咁咧就將嗰套片咧，馬上就揾人啦，攞單車好，電單車好啦，飛去另外一間。 多數係電單車嘅，單車就好少啦。 全線咧， 就是有多一兩間戲院 酒話，以前叫做酒話， 食得貪叻 啊！但我相信咧，這個酒話嘅情況咧，即係當時咧就係、是。我想是多数会在香港的戏院才会发生的。澳门呢就比较会少的。即正如我刚才讲过了，即都澳门是比较少需要走话。正如刚才讲过话，即他很少话同一出戏有几两三间是超过一间戏院同时上演的。所以即这个走话的情况呢，我想多数都是香港发生，除非真的有某出大片上映嗰阵时咧，就澳门就可能都需要走话嘅。其实澳门走话，好快啫。澳门啲戏院 好近嘅啫， 好近啫。 俾个 idea 俾你啊，澳门有几大？嗱、啊，我咧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咧，俾大几多公顷冇乜意思嘅啫。我俾一个数字，人口。咁咧喺60年代到70年代，即系大概一个68年度咧，啊，68年度，澳门嘅人口咧系28万。 30万都唔够嘅， 30万都唔够。香港当时嘅人口咧就接近400万。 哇！ 澳门如果系 咁咧，你可以大概知道澳门有几多人啦。 澳门如果讲翻喺即系过去嘅100年内最多人口嘅年代咧，我相信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嗰阵时因为澳门系中立地啊嘛。係，葡國政府冇參與二次大戰嘛，所以當陣時即係太平洋戰爭，即係日本抗日戰爭， 發生 好多喺中國大陸走落去澳門避難， 香港， 所以有個時間咧，曾經澳門嗰、那個即係二次大戰嗰段時間咧，就澳門嘅人口急漲到去70-80万人口嘅， 有一個講話超過50万。啊！但係當時可能係冇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好多難民通街都餓死人咯。啊，澳門佢 neutral Portugal 即係中立嘅葡萄牙，咁咧澳門係中立。但係咧咁講，呢度插插啊！這個大維哥，本來真係唔想講呢啲嘢，但係要講講點解澳門有個葡萄澳門可以中立？因為中立呢個地位咧，政治上嘅地位不足以保證日軍唔入嚟澳門嘅。 嗯， 但係點解澳門可以保持中立咧？另外一個葡萄牙殖民地咧，依、這個東帝汶，我哋當時叫做地門，喺即係近住印尼嗰度嘅嚇，就失守嘅。啊，日軍攻佔咗呢個地門嘅。澳門咧有個就原來咧喺巴西嗰度咧有數以萬計嘅 幾十萬咧，唔止啊！ 日本嘅移民僑民巴西，而巴西咧。就是盟軍那部嗰個陣營嘅，即係親英美依個俄羅斯啊，中國嗰邊嘅，即係自己有嚟嘅。咁原來日本仔咧就有人質嘅，俾盟國捉住。 哦、啊， 如果你日軍夠膽進攻澳門，而點解巴西咧？巴西係同葡萄牙關係十分之好嘅，係真係講葡語嘅、 巴西係唯一喺南美洲說葡語嘅國家嚟嘅，全部其他國家喺南美洲係說。讲西班牙话嘅， 系亦都有英文同埋荷兰话。 最大南美洲嘅国家巴西就系讲葡话嘅，讲葡语嘅。 系啦，咁啊，有咁样有人质嘅关系咧，所以日军咧都唔系蠢晒嘅，就唔会攞你澳门。但系日军咧系有一个联络叫联络处喺澳门嘅， 系 而日军咧系可以喺街度横行嘅。 我仲可以话，我仲可以话翻俾你听咧。杜比兴头先讲过嗰个日军喺澳门嘅 办事处 嗰个地方，而家仲喺度存在，嗰座建筑物仍然喺存在嘅。依、這个地点就喺而家雅莲坊马路同埋高地乌街崔家嘅大宅。崔家，我谂你知道边位啦，就系现任澳门特首 嘅家族。 佢依座崔家大楼咧，原来前身就系日军喺二次大战时间嘅所谓总部所在地。咁就唔知点解，即系打完仗之后就俾崔家成为佢哋嘅大宅，主要嘅主人就系已故嘅即系澳门嘅名人咧，就崔德奇先生嘅。 咁咧，但系咧，澳門嘅中立咧，儘管話係中立，咁咧，佢亦都咧係盟軍都會轟炸澳門嘅。點解咧？因為日軍咧係圍住曬澳門，澳門所有嘅資源咧，日本佬話要攞咧，葡國佬係唔夠膽唔俾佢嘅。咁嘅戰爭裏邊咧，就其中一樣最珍貴就係石油啦。 澳門有油庫，同埋有幾隻咧啲商業嘅水上飛機啊，水上飛機即係由海面起飛， 水面降落， 係係啦，係啦，有幾隻嘅。咁任何飛得嘅嘢， 金咧，我記得我哋運金。 除咗汽油之外咧，任何飛得嘅嘢咧，都係戰略性物資。咁咧喺1945年1月咧，美國空軍咧就係轟炸澳門嘅，咁啊將個油庫炸咗佢，同埋有幾隻飛機炸咗佢。咁啊嗰次咧就有葡兵傷亡啊。咁但係咧由於咧呢個係根據事實講啦嚇。咁咧美國唔刻意傷害中立國嗰啲人啦嘅性命咧。咁嗰次轟炸又叫做友善轟炸。點為之友善轟炸咧？佢飛到嚟咧，咁你佢喺上空盤旋咗幾次。 就先通報 後即係叫你走啊！先，然後先落炸彈同埋開機關槍掃射啊！嗰單係大嘢嚟嘅，喺澳門歷史裏邊，1945年1月，咁啊嗰陣時日軍已經節節敗退，咁咧澳門嗰啲石油剩翻少少嘅石油更加珍貴啦，啊冇咁咧美國咧盟軍咧就好擔心呢啲石油落喺日本仔嘅手上，所以要炸澳門一次。不過聽啲前輩啲親戚講話，好似唔止炸一次嘅。不過嗰次可能係最大嘅，最大鑊嘅一鑊嘢啊！咁就好似炸死咗，即係幾個步兵嘅啊！ 嗰、那個杜比興啊，嗰度個位置咧，據我理解咧，雖然我嗰陣時梗係未出世啦，就係而家匯力球場嗰個位置後面嘅。 新口岸系当时未填海未填到咁多，但系有部填一部分啦。 其实填海完成，即系澳门所谓比较，即系依一百年来，即系填海嗰个完成最大嘅填海完成咧，都系喺大约50年代先完成嘅。我据历史即系咁嘅考究啊。 嗱啦，咁啊讲翻啦，戏院咧之所以戏院，因为有戏睇啊嘛。咁咧喺平安戲院睇過邊幾套戲係可以即係留念噶、懷念噶？ 以我記憶咧，就有幾出都即係大卡士，我就反而唔係好記得。我比較深印象咧就係、是、譬如《大賽車》啦，我唔知道杜比興有冇《 大賽車》咧，就應該 是 Grand Prix。 是在百老汇做的， 不是在平安戏院， 我没看过 平安戏院那时候是大约我想是 60年代后期 啦，是啦中后期的、那个卡士有詹士加纳啊、三船敏郎啊同埋伊芙蒙丹啊，卡士是很大的那时候。 为什么呢赛车戏呢会令到这个我们阿辉哥首先讲呢，因为澳门呢令人怀念的地方 就是隔篱比士大赛车， 一年人口咁细，一个只有几平方英公里的地方呢，能够有一个国际性的赛事，尽管呢它不是一级方程式，是三级方程式或者以下的，即是所谓勾流流的咁嘅赛车啊， 低层次的、 但是它都是吸引到呢有即係各地嚟外國， 幾多三級方程式冠軍都即係進身嘅門檻就喺澳門。 總之係外地嚟，有啲外國勢力。 斯密加係咪？冼拿、夏建倫啦，嗰啲冚唪都喺澳門贏過冠軍先可以進級嘅冠軍嘅，係咪？ 係啦，咁啊大賽車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喺平安戲院咧都睇過幾套戲，若干套戲啦嚇。咁、其中咧有兩套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啦。就是这个祖拉实色的了。 什么 女人都实中意看，30年代1939年的电影，爱情电影。 乱世佳人。 冇错啦。 还有奔墟都是、奔墟都是平安戏院做的。 它是分上集和下集的。当时在平安戏院播，我看的时候当然是翻做啦。因为这部戏呢 是1939年 的电影。我1939年都未出世啦，係咪先？佢嗰時好興咧，啲大片咧係過幾年又重播一次，過幾年又翻做一次咁樣嘅。咁啊分上集下集去睇嘅，喺平安戲院。咁梗係唔係我自己？ 我喺麗宮戲院睇啦。 我家姐帶我去睇啦。啊，咁咧，講開話呢個《亂世佳人》咧，《亂世佳人》有一個鏡頭咧，就係、是、講即係佢哋喺一個火車站嘅。咁啊，火車站好多傷兵。咁咧，然咧，佢哋南軍喺度奏音樂嘅，咁嗰支音樂個調子咧，就當時我都記得嘅， 睇過一次就記得，因為佢係好好嘅調子咧，即係你聽一次你記得噶啦。雖然唔係完全可以冚曬出嚟啊，哼曬出嚟啦，但係你有印象嘅。咁你聽下大家有冇印象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記得了。話說唐明皇咧發夢嘅時候，夢嘅一個調子咧，醒咗之後會作翻歌嘅嚇。咁啊，佢咁講啦。好多年之後，我睇過兩套西片，而兩套西片都係以南北戰爭、亂世間以南北戰爭作為時代背景嘅嚇。The American Civil War。咁咧，嗰兩套南北戰爭嘅電影咧，都有呢首音樂出嚟嘅，所以我知道呢首音樂係重要噶啦。一歸納啊嘛，如果講親南北戰爭都有呢套呢、這個調子，好有代表性，又經個地球又轉咗好多次啦。直到有人，我認識個西人嘅朋友，同佢講，我話：呢、這個調子叫乜嘢啊？我哼幾句聽啦。佢話：呢、這個調子叫 Dixie，D-I-X-I-E，Dixie，OK。再查落去，原來喺南北戰爭嘅時候，南方嘅國歌。啊！當年我家姐話，我都哼俾我聽呢個調子嘅，咁咧我就揾咗資料咧，就印一份，好感激咁話翻俾我家姐聽。你當年帶我睇呢套戲嗰個調子咧，叫做 Dixie 係好重要，因為係南軍嘅國歌嚟嘅。 即係佢南方政府分裂咗嗰陣時候， 係啦係啦， 咁係就代表佢哋嗰個政府嗰首 歌。北軍係有國歌，南軍都有國歌嘅。哦 ，Dixie 幾十年之後燒翻俾我家姐聽啊！ 咁佢點啊？好感動啊！ 少少啦，即係我有原來好多人識，咁我背咯。但好啊，我估咧，我因為我對音樂唔係好熟啊，我冇即係我冇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唔知要點揾呢支音樂出嚟噶嘛？我唔識奏啊嘛，咁我見到個西人，我估佢識啊，我問佢咯，我哼俾佢聽。哦 ，Dixie，D I X I E， 唔係咁嗰個朋友就話：阿杜比，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叫 Dixie 啊。D-I-X-I-E 故事，咁當然有其他戲啦，譬如2001年《太空漫遊》啦，哇！喺平安庆院睇啊，睇到我要走出去行，因為悶到抽筋啦，當時唔識欣賞啊。 2001年 《太空漫遊》， 嗰出戲名叫做戲名 啊，嗰套戲咧係 revolutionary 嘅，當時嚟講咧係扣比克 創新革命性嘅戲嚟嘅， 但係我哋點？但係細佬哥點識欣賞啊？咁啊，唯有就係、是、又有好多年之後咧，地球又轉咗幾唔知幾多萬次啦嚇。咁、啊、我哋啊去睇啲電影影評啊，傅容峰啊學人講影評嗰啲嘢啦，就知道原來依個鏡頭係咁重要嘅，就係、是、咧講人類嘅進化。咁啊啲原始人打交點打咧？即係矛啊刀，矛都冇嘅嚇，棍都冇嘅，攞條骨頭鬥打，攞啲死動物死屍嘅長骨頭打完之後，將嚿骨頭掟上天空，天空慢慢咧係演變 dissolve 淡入淡出咧，係變成一個長形骨頭變成長形嘅太空船，即係講咧人類史咧係經過咗唔知好多萬年嘅演變啦，呢、這個代表性嘅鏡頭啊！明白未？好啦，我交俾其他人讲啦。 另外，如果讲翻喺澳门嘅苹果戏院咧，另一出戏令我深印象咧，就系、是、一出戏叫做，我谂嗰阵时我睇嗰阵时都已经系翻做叫做地心探险记。 我睇翻做咧就唔系喺度睇嘅，我唔喺苹果， 好似系咁样嘅， 一本小说嘅， 系法国佬写嘅， 情节系好感人嘅，因为佢会。地心探險咧，會帶埋只鴨，嗰只鴨咧就即係嗰個情節裏面咧，就係、是、有一段咧令我相當感人，就係嗰只鴨仔，即係佢最終係即係死咗嗰段情節咧，我而家都仲好深刻印象。 嚇、啊、嗱，但係我睇《地心探險記》咧，我唔記得咗喺平安啦， 喺平安做嘅應該 係環社域多里戲院，澳門有間咩啊？仲有啊，距離呢個平安戲院咧，我睇就係兩分鐘路程到咧、啊，就有一 間 三或者最多三分鐘咧，就係有一叫域多里戲院。 杜比興咧，我想查一查，其實你頭先講平安戲院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原州範圍內100公尺內咧，起碼有 唔止100公尺， 五當。200公尺內咧， 起码有五六间戏院，我数俾你听：平安戏院、清平戏院、东方戏院、南环戏院、域多里戏院、国华戏院、百老汇戏院，呢几间当时澳门系最大嘅戏院，都系即系嗰个距离范围。 就 是、 最近嗰间咧就唔系域多里，咁咧呢个。 东方戏院 嗱，我哋讲到啦，嗱喺新马嗰度议事亭前地，即系新马路嘅中央啦吓。咁、啊、平安戏院咧就喺嗰个议事亭侧边嘅啫。 而家好似做系、啊、一间好。 The other side， 另外一边咧呢、這个议事亭，另外一边咧就条斜巷上去嘅。咁嗰度就系东方戏院啦。即系一座 building 咧。啊！一座政府嘅 building 咧，喺个左边、右边都有戏院嘅， 夹住 夹住嘅咁犀利嘅。咁佢分别咧，平安戏院咧系主要系做西片， 哦， 东方戏院咧系主要做咧 粤语片、 粤语片、港产片啊， 港产片嚟。 嗯， 就域多里戏院咧，讲起咧，依家系据说咧，根据历史文献显在系澳门第一间专门放映电影嘅固定嘅。场所嚟嘅，所谓固定嘅场所咧，就系、是、以前我谂大家都如果有研究到历史都知道咧，早期所谓戏院唔系净止做即系电影嘅，系做一啲杂耍或者系大戏嗰啲嘢嘅，系、咪？域多里就系一间最早期 即系 multifunctional 吓， 专门放映电影嘅场所， 净系做电影嘅， 系佢其实域多里戏院最初期。嗰、那個院子咧就唔係喺即係佢最後拆卸個地點，佢嘅最後拆卸地點即係 營地街， 就係營地街頭中新馬路交界，而家大豐銀行嘅現址嗰度嘅。佢早期就喺頭先啊，杜比興講東方斜巷嗰度嘅最早期嘅嚇，係一個好簡陋用木造成嘅樓宇嚟搭建而成嘅，咁就佢大约话喺域多里戏院咧，就喺1910年1月8日就开始播映电影嘅。 嗱，咁啊咁讲啦，嗱，头先我哋讲咗几间戏院啦吓、啊，澳门个可能10间8间电影咧戏院咧，如果你喺 Facebook 有个叫做老饼话当年。啊！嘅呢、這個依個羣組裏邊咧，嗰啲戲院嘅外貌唔係裏邊咧，係全部可以揾到嘅。啊！所以大家咧唔使咁話德國噏字，唔使噏字，其實係可以睇到嘅。喂，嗱、啊、講啦，講咗澳門啦，講咗個咁耐澳門啦嚇， 講翻香港啦，點都要。 香港咧就不如我哋休息陣先啊，或者下一集。我哋再講下香港。嗱，頭先我哋講過啦，澳門平安戲院叫 Apollo 啦、啊、嚇，要講埋咧 Victoria 就 Victoria，OK、okay, 啊。 last 我梗係講埋香港平安戲院。啊、 到底佢 最後 咧， 就我想咧就講講咧就係、是、其實英文嘅戲院咧，同中文嘅所謂戲院咧，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理解係有啲分別嘅。如果是一般你哋去睇戏嗰啲戏院，英文系梗系 theatre 啊嘛 ，T H E A T R E 噶嘛。而另外一个名就系 cinema， 其实两个分别就系 cinema 就系专播电影嘅地方嘅。 嗯 ，theatre 就系包括你可以喺度做大戏啊、舞台剧啊、音乐会嘅地方。 啊，仲有一样嘢。是打擂台啊，同埋乒乓球比赛啊。话说呢个大陆嘅乒乓球球队咧，好出名啊嘛。佢六十年代到啊，去澳门访问咧，澳门边有咁多体育，边有体育馆俾你表演咧？好似喺平安戏院搭咗个台啊，就系、是、咧表演呢个乒乓球。 嗰阵时好似有张则栋啊、李富荣嗰班噶嘛。 啊，原来啲戏院以前就系咁样用嘅，所以叫做 theatre。 我澳门名咧就系叫做 theatre。即係等於英文嘅 theatre 係應該我唔識葡文唔係好掂啦，就係等英文嘅 theatre 係咪先啦？但澳門大部分嘅都係叫做 theatre 嘅，因為佢哋可以大部分因為澳門啲戲院大概70年代之前起好嘅，所以佢哋全部都有個舞台，無論佢大細好都可以做埋大戲同埋表演嘅。 咁幾好。 香港就 就比較即係少啲咯，都有東方戲嗰啲咪有咯。 咁你舞台都有啦， 高盛 香港小姐嗰度啦，高盛太平 中央嗰啲都有，跳 太平 添係咪？ 太平戲院可以做呢個。 東樂啊，最出名就跳粵舞啊，同場加映係咪？ 好，咁我哋又唞一陣啊，咁啊，下一集再傾，見過， 好， 拜拜。 Shut up!